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穷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坐弄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唱春风的仪式，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各个奖项将于本月22号揭晓。评委会主席导演王家卫透露了最佳影片的评判标准。他表示，好故事、原创、用电影语言把故事讲精彩，是本届评委会评审影片的标准。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评委们将观看15部入围影片，其中就包括两部中国电影《红海行动》和《十八洞村》。 今年主题叫砥砺使命，我查了一下，砥砺的意思磨刀石，所以呢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会用这个精神去把大会交给我们的任务好好的完成。 王家卫透露，评委会开了第一次会议，明确了最佳影片的评判标准。 电影必须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它必须要有一个创意，有一个原创，他们怎么用电影的语言去把一个故事讲得非常精彩。 而作为一位知名的演员，段奕宏也成为了本届天坛奖评委会的评委。他表示， 演员是创造价值，评委是发现价值，我希望我这个评委够格，发现高水准的电影。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今晚举办开幕式，组委会昨天公布了开闭幕式红毯明星阵容。开幕式上，歌手王力宏、莫文蔚、张卫健等将登台献艺，以跨界合作等形式在旋律当中展现光影艺术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上出自北京电影制作机构的中国影史票房冠军《战狼2》主演吴京，票房亚军《红海行动》导演林超贤和主演张涵予，票房季军《唐人街探案2》导演陈思诚将联手发布中国电影大数据。北影节闭幕式今年也将打破常规，由演员黄渤担任特别来宾，即兴表演脱口秀，与台上台下的嘉宾互动。李雪健、冯小刚、顾长卫、黄渤、赵薇、胡军、范伟等电影人将亮相颁奖典礼，开启天坛奖十大奖项。为爱痴狂，世界著名女中音科泽纳与巴塞尔七弦琴巴洛克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女中音的声音浓郁醇厚，别有一番动人的滋味。这场音乐会上，科泽纳将和巴塞尔七弦琴巴洛克乐团合作，演唱蒙特威尔第的几个咏叹调。由邹爽执导，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冯宪珍主演的话剧《前任不敲门》今晚继续在北京喜剧院上演。作品改编自英国国宝级剧作家诺埃尔·考沃德的经典喜剧《逍遥的精灵》，讲述了流行小说家康查尔和妻子露丝在家里举办小型家宴上的一系列闹剧。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天气晴，预计最高气温22度，同时伴有3-4级的偏南风。天气晴好，空气质量不错，非常适宜户外活动。不过空气比较干燥，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照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很高兴又在周末的时间跟大家见面。 嗯，最近有一部电影比较火爆啊，在业内引发了非常好的口碑。 嗯，你说这个火爆的豹子说得好啊。 嗯 啊，因为它确实它这个片名就有一豹子。 哎，虽然这是一部叫做《爆裂无声》的电影，但是看完这个无声呢，大家是频频发声啊，认为这个电影说出了啊导演想让我们看到的他所表现的东西。 嗯，说到这里呢，这个题外话，先要跟大家再次正本清源啊，这个《爆裂无声》的爆，它不是火爆的爆字， 嗯， 它是暴力的爆。 哎， 这个裂呢，应该是 裂开的裂， 裂开的裂。 哎， 很多人可能写成那个、热烈的裂， 就写成爆裂刑警，没个爆裂、 对对对。爆裂无声、 这是一个悬疑犯罪题材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说导演为影片融合了犯罪、惊悚，甚至是有一些、他们所说的叫魔幻现实主义的这样的风格、为我们打造了这样一场文艺片的盛宴啊、但是其中这里也有很多比较商业的元素啊、那么这位导演是谁呢？就是通过一部新迷宫走进很多影迷心中的一位新人导演辛玉坤先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辛玉坤导演的作品来说起，说一说这个老导演、新导演他们的文艺片啊。其实在咱们这个电影市场上啊，我们说文艺片呢，有的时候确实不太讨好啊，不太讨巧啊。 这个电影的名字一样，有的时候就无声无息了。 对，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天我们说的这几部这个文艺片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啊、有的是票房口碑双丰收，有的是呢口碑不错，虽然只局限在于小部分或者说业内啊人群，但是呢评分很高啊。那么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可能他在院线的票房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却为导演啊积累了非常好的这个基础和积淀、啊， 用一个形象的话来讲啊，就是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去看的话，你第一次跟这部影片、跟这样的影片相遇的时候，你会有惊艳之感。 那么说到这部电影《爆裂无声》呢，确实啊，这个电影在我们今天看到众多的国产电影当中，它还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啊，展现了导演辛玉坤独特的一个自己的导演手法。那么跟他的处女作《新迷宫》不一样，这一次我们看到《爆裂无声》，显然啊，这个投资增加了，是吧？那么在这个镜头运用上，这个除了大量的直白的视觉元素的这种展现啊，就是包含了一些这个暴力甚至还有武打的这个细节啊，还有饱满的夸张的配乐，这些元素虽然也充满了争议，但是啊却的确可以匹配上我们对于这个悬疑类型影片的一种期待。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一部《爆裂无声》的预告片。 一行人法院就洪昌矿业集团涉嫌审判权洪昌宋宁不承认。 你说你孩子丢了？ 哑巴， 你看见了？ 你是不是在村里得罪有什么人啊？ 妈的，这点事儿不是干这行的谁懂？ 你妈的这个制服，每天晚上收拾，三天后孩子肯定回来。 我想生在这儿。 你终于敢回电话了。 老板，你要干嘛？ 我的东西在你手上。 当我空着来干嘛？我让你把公司卖给我。 相信你会有办法的。我道歉了。 犯法的。 我的头。跟我一点关系都不沾。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是电影《暴力无声》的预告片啊。从这个预告片的一些台词当中，相信大家可以捕捉到一些这个电影的故事的一些细节啊。 没错，其实一听了预告片呢，大家可能想到了，我们也曾经邀请了这部电影当中的参与者啊，演员、主持人安虎， 对，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部电影。其实他跟姜武的那个对手戏还是很值得玩味。 虽然在这个故事主线当中呢，并没有安虎演的这个人啊，但是那段戏呢还是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就来回顾一下，辛坤导演的处女作《新迷宫》啊。这个电影啊，真的是哈，这是辛导的开山之作。拥有的粉丝，我相信比《暴力无声》要多。 对 啊，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道理在呢？就是其实大家对《暴力无声》的期待是特别高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新迷宫》的成功啊。有人说啊，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有很多的新人导演一出手就不凡？为什么呢？讲了这么一个道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他说一个新人导演啊，他要拍处女作的话，这很可能是他的既是处女作又是最后一部。 说得好， 因为你要是拍不好，以后你可能就不太好拉资金了。 很多导演都是这样，突然的走进了观众，又突然的消失在人海当中。 哎，所以说呢，一些真正有才华有想法的导演，虽然他们的预算可能非常有限啊，但是我们看到正是因为可能演员没有什么大牌，对吧？画面的这种设计上甚至剪辑上都显得有一些粗糙，但是绝对要在故事上要出位， 对， 要让人惊艳啊，有这种感觉哈。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新迷宫，它正是这些元素构成的，然而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粗粝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让很多人在2015年应该说是很惊艳的遇到了一部中国少有的悬疑的文艺作品。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个片段啊，这个故事整个新的迷宫啊，就这当中所有的人，每个人的心都在迷宫当中啊。我们先来听故事的这一条线索，这个是主角啊，也是在其实是一个群像了，这个主角是个群像了。其中一条线索，村长家的儿子啊，他的心就走进了迷宫当中，这跟他的女朋友有关。 欢欢醒醒，我们该走了。 去哪儿啊？ 回家。 想通了。 我想通了。 太好了。 但是有个事儿，你得听我的。 啥事儿？ 我一个人去自首。那天发生的事儿，你都不知道，也与你无关，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不行，我跟你一起，我可以证明你是无意的。 好歹是条人命，万一判个死刑，死我一个就够了。你回去把孩子生下来，给我们肖家留个后，也算给我爸有个交代。 就到这儿吧，你从那边走小路回去，我回趟家看看我妈。 周耀回来了。 这是 白国庆的弟弟白虎，今天出殡。 人咋没的？ 听说是喝醉了，躺在草垛上抽烟，睡着以后把自己给烧死了。这么年轻多可惜啊。我先帮忙去了啊。 好，张总，我们听到这一段啊，这个村长的儿子呀，跟他这个女朋友呢，其实两个人是隐藏着这段恋情的。那么两个人就在探讨未来的时候呢，忽然被村子里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靠谱青年哈，给发现了，然后勒索他们。争执当中呢，失手将这个人推倒， 那这个村民呢就摔死了。 嗯， 摔死之后呢，那么这个村长家的儿子就害怕了啊，等于就把他的尸体简单的处理一下，跟他的女朋友连夜就逃出这个村子了。俩人想办法怎么办啊？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哈、啊，后来他终于想明白说，哎，这事儿啊藏也藏不住是吧？咱们这个还是先回家再说。 嗯， 结果到了村子里发现，哎呦，这事情变了啊，因为发现出殡的这哥们儿说。是被草烧死的啊， 对， 而且这个不突兀，因为在影片一开头就是说这个山里边呢经常有这个烧草的这个山上烧草的行为， 山火， 哎，山火容易把人烧死， 对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段啊，这个呀，这就是明的，就是很明的一场戏， 嗯， 就是要设计这么一个杀人现场。啊，就是把人要活活的烧死。 嗯， 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你觉得这个杀人犯呀，他并不是那么的可恨到底，他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嗯 啊，来，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你赶紧跟他离了得了， 每次一提离婚，他打得更狠。 这个畜生！早晚找人弄死他。 我还真想过，有一次他喝醉了躺在床上怎么都叫不醒，我就想这是个机会，但是我在这里就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如果他死了我怎么办？可是一想起他喝醉了折磨我的样子，我就真的想拿刀戳他，可是我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再说，万一真死了，尸体怎么办？ 这好办呐，把他拖出去埋了。 埋？埋哪儿啊？埋哪儿都不保险，总担心有一天会被人挖出来。再说了。这家里少个人，总得有个说法。 有个方法，一定保险。把尸体拖到山上烧了， 这不明摆着让人发现吗？ 你别光烧尸体啊，连着周围的荒草一块烧出一片来。就让人误认为是无意中被烧死的，像老孙成那样。 可是邻居们都知道我们家不种地，他在城里打工，这烧荒也说不过去呀。 这就看你怎么说了。溺死瘸子爱喝酒，在村里可是出了名的。他喝多了窝在那草垛里面睡着了，烟头把荒草点着了，烧死了。哎呀，其实因为这事儿，咱们村也没少死过人，所以人家也不会多想。第二天有人发现了，你出面认个尸，连警察都不用惊动，拖回来，光明正大的把他埋了，绝无后患。 可是尸体这么重，别说山坡了，我连这屋我都拖不出去。 我帮你啊， 你就会说你才没这个胆量。 为了你我什么事都敢干。 当年你怎么不说这话？当时你家人不同意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怎么就没勇气站出来表个态呢？你爸妈天天逼着我，你一个人跑得远远的，连人影都见不着。 这说尸体能说到我这儿来了呀？ 我的幸福都是让你给毁的。你不要我了，这村里也没人敢要我，我才嫁给这死瘸子的，才到了今天这步田地，去杀死瘸子的应该是你，不是我。你欠我的。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为我什么都敢做吗？你去啊，去啊。 好，张总，我们又听了一段新迷宫的这个片段啊。那么这一段呢，这是 可以说这两个偷情之人吧，啊，人家原来人家是初恋，是吧？ 对。 后来因为客观原因呢，没能在一起啊。现在又因为这个女方呢，她的丈夫又有家庭暴力啊，所以其实她就是想走极端而不敢啊。那么两个人就商量啊，能不能利用这个山火烧人的这个事儿，哎，让把她丈夫给弄死啊？哎，往后发展我们也知道了。她丈夫确实死了，但是不是， 对， 不是他们杀的， 对， 又是一个阴差阳错， 对 啊，结果这尸体啊就不知道是谁的了啊，搞来搞去，这是情节几度的反转，几度的变化， 嗯， 真是让人赞叹导演的手法， 对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片子它有很多我们看到的国外类似题材影片作品的那种范儿，那种感觉， 嗯， 你比方说提到了好几个人，其实一说到这个国外类似题材，当然可能有人会想到说诺兰有暗黑一面的风格，然后也有人会想到这个我们知道像这个杀死比尔啊， 嗯， 或者是冰雪豹，就是科恩兄弟的那套，有很多阴差阳错，然后各个线索接起来的时候会发现揭开的是另外一个真相， 嗯，这个就是电影多线索多视角特别讲究电影的故事的结构的安排， 嗯， 啊，造成了这样的戏剧性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段来自新迷宫的片段，这个片段呢就是讲到又一条线索了啊。那么这个尸体又易了主了啊，这回死的是谁呢？ 村长，村长，你手机咋关机了呢？出大事了，老黄家的姑娘黄欢死了。 好，来来来， 村长来了， 村长来了。哎，这在挪地方了呢， 谁让你们动的尸体啊？这警察还没来看现场呢。 看这儿啊， 村长， 嗯， 咱这是不是得报警啊？ 等等，先。哎，黄家人呢？谁说这是黄欢呢？ 老黄说他女儿一晚上没回来，手机关机。早晨到亲戚家去找，路过发现这具尸体了。哎， 哎，好， 春楠， 啊， 黄家人抓住凶手了。 凶手 啊？ 谁啊？ 说是王宝山。 老赵， 嗯， 啊，你去趟棺材店， 啊， 让老严给收拾一下。 哎， 你真下得去手机这组织， 别拿，别拿，别拿，别拿， 人我们也抓的，赶快报警吧。 别等等等等，咱们这个事儿没搞清楚之前，咱们先别这么草率好不好？ 这事就是他干的，没错，大壮看见了。 大壮， 说， 大壮， 我没看见他烧人 啊！ 你看 是吧？ 我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昨天晚上他在我那儿买东西，然后那个黄欢从那儿过，他就跟着那个方向走了。 哎，你胡说呀你！我从你店里出来的时候，路上就没人，我怎么知道黄欢去哪了呀？我， 大壮，侦查结束了。 那个，反正他没回家，就是往他们家反方向走了。 老肖， 啊，老黄， 就是他干的。昨天他还说， 嗯， 让我家欢欢一命抵一命，村里人都听见了，都能作证。 那是气话，那怎么能当真呢？这， 你说不是你，谁能作证？反正你没回家，你去哪儿了？ 老黄。 宝山，黄欢他爹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只要把事说清楚，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啊，谁能给你作证？ 你还给他讲什么道理？我闺女都成这样了，他就是个畜生。 老黄，先别激动啊。 黄欢， 嫂子，你咋过来？别急，别急，别急， 你别着急， 你弄来了你， 是别着急。 你倒是说呀，你到底去哪儿？ 我 啊， 救我！鬼， 姨， 哎，干啥呢？ 你咋了，姨？ 啊， 姨，你怎么了？ 说啥呀？我真的没干呢，这说不说？别打了！我说，不，我说，有人能给我作证？ 谁？ 好的啊，我们通过三个片段大概的听了一下新迷宫的这个三条故事线索，但是若想把这个故事真正看明白啊，您还得是从头到尾看这个电影啊。 说是好看，真的就是几条线索叠加着来，让你永远有意想不到的答案，这是最好玩的。 值得一提的是呢，爆裂无声啊，它其实并不是说导演在新迷宫之后啊，又出来的这么一个崭新的创意。谢英坤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说大家千万不要说，哎呀，新迷宫的导演又弄出了一个什么旷世神作之类的这种期待。 因为好像他原来说过，他想先弄的是 对 爆裂无声。 这爆裂无声是在他心中比较早的一个创意啊。那么跟新迷宫也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故事啊。我们说新迷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故事的闭环啊。 对。 但是爆裂无声呢，它就是以时间为序啊，只是呢分成了三条平行的线索，所以呢，想抱着就是特别悬疑啊、猜夺呀、这种心理的，能来看《爆裂无声》 可能会失望， 要失望一些啊。但是我们说，《爆裂无声》依然有它呀这个比较独特的电影魅力啊，大家来可以看看这部电影。那么《爆裂无声》当中配乐的应用也是成为了一个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啊。我想说的是啊，其实导演对音乐这个使用方面呢，有他自己比较独到的一种审美。你比如说《新迷宫》当中，其实他用音乐非常少啊，只在一些比较让人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让人觉得这个心比较迷惑的时候，他才用了一些音乐， 是少量的加了一些东西。 哎， 所以我跟你说，我说我看这个《新迷宫》的时候，有看电视电影的感觉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上半段最后啊，来听一听《新迷宫》当中的这一段原声音乐，就是来自电影的结尾啊，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这样一段浅浅的、淡淡的钢琴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你别看这个村子不大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弯弯绕， 平静之下掩藏着各自的心思。 哎，那随着这个音乐声，我们就结束上半段的四点游戏，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婆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了个劲，人家信的是玛丽亚。 他信玛丽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脊梁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上花。冠军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18里店桥到长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大山子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一，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6到2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甲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让我们今天还是沉浸在这个文艺作品当中、 文艺起来啊。 刚才说了，这文艺电影呢有一个好处，有的可能票房不佳，但是呢它确实是惊艳的作品。 上半段我们回顾了一下这个辛玉坤导演的处女作新迷宫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两位从名气上从资历上啊都比辛玉坤导演跟他对比来讲呢，这都是资深的这个影人了哈。他们啊在自己的商业片取得成功之后啊，他们也玩起了自己的文艺风，是吧？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程耳导演的这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 啊、 这是一部啊饱受很多人喜欢，同时也受到很大争议的啊一部电影。 对 啊， 因为程耳导演从《边境风云》成功之后呢，很多人抱了很大的期望对这部电影。而这部电影呢，其实只是年代的不同啊，就是它的故事背景、时代的不同，但是一样都是有关于罪案电影这样的一个题材。 其实呢，这个《罗曼蒂克消亡史》要对比起程耳导演以往的一些作品，你会发现风格变化了。就这种感觉， 确实是变了。 他非常擅长指导这种，可以说有点叫什么犯罪、惊悚啊、黑色，当然也带一些这个情感的这种元素在当中哈。就无论是他的这个刚可以说是出道的这个短片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电影节的奖项。后来他拍摄的《第三个人》和《边境风云》，这是将程耳导演啊推上了我们说华语影坛的重要的导演的阵容当中啊。那么《罗曼蒂克消亡史》，我们说 除了有这几位啊重量级的演员坐镇其中之外，这个题材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啊，而且也不乏在电影上映之后，很多人对这个剧中人物他们在真实历史当中对应的原型，大家也是津津乐道，都在探讨这个事情啊。 民国时期大上海这个背景就容易让人要对号入座。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先听一个片段啊。要找到能听明白的片段，真是不多见。 是因为我们北方的观众呢，对这个上海话啊， 嗯， 不是非常非常了解。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要是有字幕辅助呢，你觉得听着上海话基本能听懂？ 啊， 是吧？没有字幕啊，是一句也听不懂啊。来，咱们听听这一段，这是影片开头的一段，就是葛优演的这个角色哈，他是一个心黑手狠却不露声色的一个，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陆先生，你坐。我不管哪一方，也不关心你们的主张，只要是为了上海好，识大体能相处，工人要涨工资要罢工都没有问题，我可以出面帮大家解决。可是现在断水断电，昨天又有人开了三辆电车去横在霞飞路上，交通也断了，这样彻底闹僵对谁也没有好处。眼看着家里人没有饭吃，小孩子连米汤也喝不上，工人里有要求供水供电恢复交通的，被打得头破血流，还被绑架了30多人走，是你们的人干的吧？ 不是不是，您误会了，我们从始至终只是希望给劳工增加一点权利，怎么能做绑架的事儿啊？ 昨天给太太的见面礼我已经派人送过去了，你们收到了吧？ 收到收到，谢谢陆先生。 我们背上礼物就是要跟你打打交道，交个朋友，希望你们能尽快帮助解决绑架的事情。 爱莫能助啊，陆先生，我是非常敬仰您的，有什么差遣您一句话，但绑架的事儿真不是我们做的，您说让我怎么帮您？我可以发誓，以我太太的名义，以我母亲的名义。 你不用这么说，我信。喝茶。需要一些点心。 底薪。 我很生气这次绑架的事儿。这一次的罢工拖那么久，闹那么僵，是因为有人混在工人里，其实他们不想解决问题，不想让罢工结束，故意要把局面搞乱。这些人没有正常人的情感，他们不喜欢现在这些高楼啊、秩序啊、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他们都不喜欢，或者是有其他什么目的，毁掉上海也不可惜。 绑架的事儿确实可恶得很，但是 你等一下，把这些收掉。 我洗过了， 你去哪里？ 我需要去谢总委，我不想等了他。我真搞不到那帮茶楼到底要搞啥名堂去，惨啊！我明早早上要到的来啊，来吃茶。蛮好的地方，大家在爱护爱好吧，不要那啥地方在弄乱七八糟。谢呢？ 不客气，你放心。对不起了，但是我也知道她不是你真正的太太，请你一定不要责备。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片段，这是来自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啊，这个电影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呢，上映，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关注 和大家的这个探讨啊。其实我们说同样历史年代的影视作品啊，真是很多很多了。 对， 但是这样一个电影它为什么能够引起大家这样的一种探讨呢？我觉得除了演员和导演的名气，更重要的还是影片的这种质感，它这种文艺范儿啊，其实还是很特别的。在同类题材当中，我们其实看到太多了，对吧？哎，但这个电影非常特别啊。 同类题当中比，包括跟陈二导演以前的电影比，它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那浓浓的这个艺术风在当中。 嗯，确实啊。那么电影当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元素，就是它的这个声音。刚才除了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上海话， 哎呀，一群北方演员说上海话不容易 啊 贯穿全片，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葛优不说哈、 他也说了， 也说了，但是比较少。 对，他在有些地方呢、还是用了普通话。 嗯，那么另外就是影片当中音乐的这个运用也是哈，你发现这文艺片的导演他确实有时候他宁愿让这个场是静的，是空的，对吧？ 要不然不文艺。 哎，就是营造那种控场不说话的那种压抑感。 对， 他也不给你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电影为数不多的音乐，这个是尚雯婕演唱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的主题歌。 这样了吧，有差别也没差别，你终于被情爱围困，他先到你的过往，你其实没有介意，你甚至没有记忆，大概就是这样了吧，有差别也没差别，他终于将情爱抛弃，跌落回他的原形，他其实没有留恋，他甚至没有记忆，你在我心中回响，本来你会活得久一点，一切真的有意义。 这一切真的有意义。久一点，本来你会离他近一点，本来你能活得久一点，本来你能离我近一点。 好，张总，我们听了一段《罗曼蒂克消亡史》啊，同名的主题歌是由尚雯婕演唱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回顾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也是啊。导演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之后，回归自己的内心啊，导演明确的说了，这电影啊，我没指望它票房怎么样，我几乎就是拍给自己看的， 结果票房非常好。 哎，这就是冯小刚导演的《芳华》。 对，刚才你说这个导演在成功之后，在若干的商业成功之后，走自己的喜欢那条路，我们姑且把它叫任性啊。但是这一把任性认对了，这个《芳华》呢，在不论是题材上还是这个表现手法上。我们感觉到的是，哎，这是老导演的作品啊，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啊。 嗯，确实是啊。其实，冯小刚先生不止一次在这个公开的场合说过啊，就是他对于文工团那一段他自己的那个经历吧，他是这个铭记于心的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哎，导演在这个年纪啊，事业发展到这个阶段，是致敬自己青春的这么一部作品啊。同时呢，冯小刚也说，他说我这个艺术之路啊也很有意思，似乎都是跟大家拧着走的。在他的贺岁片的那个就是无人能够出其右者的那个年代，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优秀的导演就是在玩了命的拍文艺片啊。而冯小刚呢，用自己独特的冯氏幽默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现在我们说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类型的喜剧电影啊，包括这个类型片《芳心未艾》，那冯小刚呢又回归文艺了，又跟大家走了不同的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芳华》的片段啊，这个就是电影当中我认为是一个戏弧啊。咱们来听一听那个有活雷锋之称的刘峰啊，他向自己喜欢的女孩表白之后呢，是遭到了命运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折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你不想上大学进修啊？ 怎么不想？做梦都想。 那你干嘛呀？那么无私。 我才不无私呢！我私心可大了。 把大好前途拱手相让，这叫有私心。 我是不想离开这儿。 为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的？ 只有你。小林。 嗯。 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等你。 等我干什么呀？ 就等咱们俩能像现在这样。 现在怎么了？ 我喜欢你。我以前怕影响你进步，所以我想等你入了党再给你提。这不是昨天你预备期顺利通过了吗？我头一次见你，我听你唱一条大河，我就喜欢你了。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走了。 我听到那些歌，我觉得都是为我唱的，都是我想说的。 老师都不给你听了。 刚才还说呢，一支队伍要烂，先从作风上烂。 好啊，李宁宁，腐蚀我们活雷锋， 根本就不是我。